你是河蚌。 你才是河蚌。 你是河蚌。 那你是蚊子。 你是河蚌。 你是螃蟹。 你是河蚌。 你是纸，草纸。 你是河蚌。 你再说我把你裤子扒了打屁股。 轮椅腿卡在一个坑里，怎么都转不动。何峰就玩着一支箭在旁边看他，连个手也不打。 叫声哥哥，我帮你啊。 谢池连个眼神都没给他， 一句话的事儿。 箭掉在地上，何峰弯腰拾了起来，突然感觉到一滴水落在后颈。他抬起脸看着阴森森的天空，刚才一直在林子里没注意到天色，看着情况像是要下雨。 哎，怕打雷吗？怕不怕呀？ 不怕。 不怕你懂什么呀？下雨了，再不叫自己搁这儿待着吧。哎呦，那边有个山洞，躲躲去。 谢池实在出不去这坑，他把脚落在地上想试图站起来，没成想何峰两步走过来，抱住他的腰，把人往肩上一撂，扛麻袋似的扛在身上，另一手轻轻松松地拎起轮椅朝西北方向拐去。 你干嘛？ 何峰一言不发。谢池打了他一路，最终被放在山洞里的草席上，何峰手按在草席上。 打得舒服了吗？ 不舒服。 继续打，让你舒服。来，用力点。 何峰压了过来，几乎趴在他的身上。谢池为了躲他，身体往后倒，直接躺了下去，声音弱弱的。 你离我远点儿。 何峰小臂被他压在腰后，搂起他的腰。 你躺下干嘛？ 何峰看着他慌乱的小眼神，笑了笑，起身走开。 坐这儿躲躲雨吧，等停了再走。 山洞里有人来过，遗忘了许多木棍。何峰经常在山林乱窜，随身带着打火机，将木棍堆起来点上火，要出去。 你干嘛去？ 找点吃的，一会儿回来。 谢池看着消失在洞口的人，把外套脱了烤烤火。不一会儿，何峰带了些果子回来。早上出来没吃东西，谢池已经很饿了。他看着何峰递过来的蓝色小果。 是能吃吗？ 不能，有毒。 不会又像上次那样酸吧？ 何峰没理他，咬着果子坐到了火堆边。 我要你手里的。 要不我吐给你，嘴过来。 谢池转过脸去不看他，轻轻咬一口手里的蓝果，又甜又水，很好吃。山洞里蚊虫多，谢池脖子被咬了个大包，挠得一整片全红了。何峰见他不停地抓脖子，脱下外套给他盖到头上。 别抓，忍一会儿就不痒了。 谢池还在抓，何峰按住他的手。 再抓破了。 这是什么虫啊？怎么这么痒？ 我们这儿的特色。 怎么不咬你啊？ 哼，大概你比较香吧。 何峰笑着走开，出了山洞，不一会儿拿了两片叶子回来，按在他的脖子上，清清凉凉，很舒服。 好点没？ 嗯。 谢池对现在这个温柔的何峰很是不习惯，总觉得他在憋什么大坏一样。 自己捂着，一会儿就好了。 好。何峰坐到旁边继续烤火，又要出去找叶子， 他的衣服几乎湿透了。谢池注视着他，你干嘛对我这么好？你是不是喜欢我？ 是挺喜欢。 谢池没想到他会直接承认，一时竟有些无言以对。 难得遇到你这么一个好玩的。 我就是你的一个玩物。 挺有觉悟。哎，你多大了？ 17。 几月生的？ 11月21。 你还比我大半月呢。 哼，叫姐姐。 小娘们儿。 何峰站起来避到门口，忽然吹了几声口哨，似乎在召唤什么东西。谢池有种不妙的感觉，紧盯着洞口。果然一个白影飞快地窜了过来。何峰蹲下身迎来白哥。白哥身上全湿了，与何峰玩闹了会儿，朝谢池走过去。 白哥过来。 他回到何峰身边，乖乖坐在火堆旁。谢池看着这白狼，你怎么训的？ 不告诉你。 沾了人气，狼群会容他？ 不容，跟着我比跟着狼王有前途多了。笑什么？ 自恋。 这叫本事。 谢池手撑着地，挪到他们身边，小心翼翼地碰了碰白哥的脖子。白哥抬头看他，鼻子触了触他的手指。谢池没躲，摸摸他的头。他从前虽常年在山里，偶尔也会听狼嚎，却从未这么近的接触过。 不怕他咬掉你的手？ 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 少拍马屁。 谢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地位，何峰贪玩，在他的眼里，自己不过是一个暂时有趣的玩物，跟一把枪、一把刀、一支弓差别并不大。他的地位甚至还不如这头狼。谢池轻抚着他的背，忽然问：如果白哥咬死了你站里的人，你会怎么办？ 白哥不会乱咬人。 如果呢？ 那肯定是那个人该死，犯了错。 如果死的是个地位高的人呢？ 哪来这么多如果？ 你会护着他吗？ 你想杀宋清桃还是宋莽？